现场，在漫游嗨翻天。 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我记得就在半个月前吧，然后我们跟大家聊过一期有关应援文化的话题。不知道小伙伴们如果看过那天的直播或者是录播，有没有想起来被我和明月的翁太一支配的恐惧？ 如果您记不清了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从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找到那天的节目。其实哎，最好还是不要找了，真的是太惨了， 自己都惨不忍睹了。 对， 还记得那个叫做穿丝袜丝袜的裤子， 哇，那个梗真的过不去了。 就是那个男生做起来，我觉得 非常 也有一番风味。 对对对， 是的。那今天我们要再做一期有关于应援文化的话题，算是我们应援文化大讲堂的第二集节目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打 call。哎，那我们也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就是七锦、萌苏和子成，欢迎三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子成。 可以稍微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好不好，三位？ 大家好，我是子成。 大家好，我是萌苏。 大家好，我是七锦。 好，欢迎我们的三位。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不仅会为大家科普关于应援文化的理论知识，然后我们的子成、那个萌苏还有七姐呢，也会现场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应援call展示。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看我们大家这个荧光棒都已经准备好了，来，兄弟们，抄家伙， 给你们秀一段，来， 抄家伙， 哎、 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荧光棒了，是不是？然后今天呢，我和明月也是继续以学员的身份出现在直播间哈， 对， 等着向三位老师虚心求教，好不好？今天希望三位不吝赐教。 对对对， 一定。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 真号大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应援文化爱好者七锦， 欢迎七锦。 还有子成，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萌苏萌妹子， 大家好。 再次欢迎 三位。 说到这个应援文化嘛，我们还是首先给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请明月同学作答，什么叫做应援？ 应援就是我们对偶像的一种支持的方式，这是比较通俗了，对不对？但是这种 不通俗怎么说呢？ 不通俗的话，应援它分很多种，详细的大家可以查一查。 查一查哪儿？度娘。 对。 啊，那详细的其实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 call 算是应援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 其实广义上来讲，是不是鼓掌也算是应援？ 对，就是比如说当那个一个表演它结束之后，那么我们在台下给予那个台上的表演者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 支持，要感谢他们在台上的给我们带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会应援了。 对，差不多， 是不是？ 哎，对，其实我想问一下，吹口哨算应援吗？ 算。 不算吗？ 不算吗？不算的。我看就是 算的， 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就在假如说唱歌跳舞很好，底下就有人吹口哨，这不算一种应援吗？ 啊，就是吹出来那个特定的调是不是？ 对啊， 那不算起哄吗？ 起哄算应援吗？ 这个大家在弹幕里讨论一下好不好？ 对， 嗯，其实包括上期我们聊到的卧胎艺也算是应援文化的一种，然后也提到了像什么手指艺，其实是严格意义上是并不存在的，对吗？ 对，啊，是的。 手指艺算是什么？ 是手指艺。 应该不能再说算是一种应援，就是一种粉丝自发的一种， 自发的一种 这种方式。 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重点聊一聊打 call。那这种打 call 的应援方式主要适用于哪些场合呢？就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就是来打 call 会比较合适一些？ 一般来讲，在打 call 这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是都可以，就都算像在漫展上，或者是那个舞那个小姐姐们的自由跳，或者在。就是比如演唱会上，打 call 这种东西基本上都可以被接受的。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偶像文化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嘛，是不是只要有这种偶像的 live， 一般情况下就是台下大家都会有这种打 call 的应援方式。也算是适用的比较广泛的，因为上期好像我们也聊到，像翁他义这种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已经是禁止了。 其实 因为他有动作幅度比较大， 幅度比较大，其实他。方式有限嘛，而且也会伤及到别人。就像打 call 这些， 伤及到别人，那是得比较卖力。 刚才我也问过我们的那个七姐了，七姐说，其实她以前也尝试过舞台艺，然后呢，就因为晚上嘛比较黑，不小心打到自己的就是胳膊，然后都打红了，是吧？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自己打到自己的胳膊肘吗？ 不是，那个胳膊撞到旁边的。 撞到旁边的小伙伴， 撞到 NPC 上了。 其实就是说，因为 NPC 有没有受伤？ 没有。 就是因为它的幅度比较大嘛，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就不要伤害到别人，也不要伤害到自己，对不对？ 对。 现在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应援打 call， 是不是基本上是从日本那边偶像文化、应援文化发展过来的？ 是的。 那像这种日系的应援文化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能不能给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好不好？ 其实就由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日系的应援文化主要有两个特点吧。那么一个呢是怎么说呢，就在这个场合氛围内，比如说台上，那么我们的小姐姐们，然后大家比如说有唱有跳的，那么我们台下就会被台上的这个氛围所感染，那么带入到一个非常就是热闹的一个 atmosphere 里，然后就会受到感染，那么大家自发的就会去那么去做一些非常，第一个特点是非常的整齐。那么比如说我们无论是 动作非常规范， 对，卧榻艺也好，还是打 call 也好，还是 lamix 也好，都非常整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和台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呼应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特殊的应援动作，比如说我们在打 call 的时候，某些曲目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要去这样做， 就到了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部分就要做规定的动作，喊特定的口号。 是的， 对的，对的。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两个说完了 啊，第二个是啥？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是和台上有呼应， 有互动， 是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日系文化，它会有一个就是等于是大家非常默契的提前排练好这样一个过程。 对， 你像一般情况下可能更多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即兴发挥， 鼓掌啊什么的， 对，然后可能就是跟着自己心里的一个感觉去走。但是像日系应援的话，其实很多就是粉丝自发组织的提前练好，然后去跟小偶像互动和应援，是不是？ 是的。 对的。 那像良好的应援能够在一场 live 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蒙苏来讲讲好不好？ 其实主要是能够，首先是能够带动场里的气氛，是能让气氛就是粉丝也能更加投入，小姐姐们也能更加投入去跳。然后其次呢也是给台上小姐们一些信心，让她能够就是更有力气去跳，给粉丝呈现更好的演出， 给他们一些信心。 对 啊，对，其实让他们看到有很多人在支持着你， 对不对？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是这位小姐姐的偶像，然后但是你也会听到一些旋律，也会为她打 call， 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 也会有，对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礼仪， 对 对， 是礼仪。哪怕是比如不，就是你不除这个小姐姐，除别人，但是小姐的歌出来，你也是需要去一些应援，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台上也是为我们展现一些舞蹈，像歌曲之类的，我们也是要在台下为他们呼应一下， 对。 其实一场 live 下来，肯定对体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 的 消耗吧， 是的， 是的，累的。 我不知道你们三位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像这种靠艺，就是。开始接触到这一块的， 2016年的时候，是我当时在 B 站上面看到，就是有这个打call的这个人，当时觉得啊，感觉好好，就是很整齐，很规范，然后在演唱会上面也能看到很多就是这些粉丝们一起特别齐，特别整齐，然后感觉特别好，然后等到了2016年底是在漫展上第一次接触打call这个东西，当时我就什么都不懂，就是。跟着背下来一些call本，然后就在那里跟着一些大佬们去那个打call，然后等到了现在，就是2017年初的时候，就正式开始在用call本啊去学习这个系统化的训练，这个关于打call的这个系统。 其实三位也都是在漫展上面认识的，是不是？ 是的 、 也算是因为这个 Love Life 结下了这个缘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算是头部以下致敬了一下。 大家是看不到的吧？我觉得， 因为今天有除了假毛没有戴，就是头部以下啊，自己稍微整了一下，稍稍致敬一下 Muse 的小姐姐。 没有关系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小美一会儿会在表演区呢。 不是说好了你 solo 吗？ 是你、啊。 昨天你直播的时候还选择性的忽略我。 我应该忽略。 什么叫应该？ 好了。 扣工资啊。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 Love Live 嘛，Love Live 嘛，也算是二次元文化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偶像企划，也是由九个小姐姐组成一个叫做 Muse， 包括现在也是出了水团，是不是叫做 Aqua？ Aqua。 这些小姐姐们在台上给大家就是献出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表演。那我们。先来感受一段这个在 Love Live 的这个表演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橙色的这么一个变色的应援。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好，大家来看一看。 的是被上面视频就是应援的这个方式突然被打动到，真的就觉得特别的，如果 上万人能有这样一种默契，我觉得对于偶像来说，对粉丝来说都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对，真的是特别幸福。 三位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哪一场 live？ Final Live 也就是 Muse 的最后一场公开演出。其实三位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Love Live， 喜欢上 Muse 这个组合的？ 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红白歌会上听到了那个 OP2， 就是普及记的时候，就是说，哎，我说这不是我动漫歌曲吗？怎么会那个会在红白歌会上演？然后就看到 Muse， 哦，原来 Muse 还有真人啊！然后当时就开始去关注这个事情，在 B 站上学习，然后等到了快捷，对，等到了2016年年初，然后我就在贴吧里知道了 Final Live 这个事，当时很蛮伤心的，也是。 那剩下两位呢，蒙苏和七姐呢？ 我和子成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吧，就是日本的那个红白歌会站，我们是一般会比较关注，因为相当于就是咱们中国春晚。然后那边也有比较高的收视率，也基本上是一些比如说歌舞表演这一类的。然后看到那个 OPR 之后，就会突然感觉到就是啊，会有，就是因为当时好像是不让站起来，然后大家就在坐在下面， 对， 然后去用那个自己手里的应援棒去表示自己对这个偶像的一种支持。然后我其实见到这个之后就想，哎，这个就是说他不让站着，那么大家都坐着打， 都坐着打， 对， 对，都应该是不让打的。其实，然后那个好像后台是，有个大佬就是在后台也一直在打 call， 然后等那个 OPR 放完之后，他就被拉出去了。 就是说， 牺牲他一人， 也是对自己偶像的一种支持，因为 对对对， 就相当于能上到咱们春晚，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了。 是的，那蒙苏呢？蒙苏最早有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一块？ 偶然看到动画，然后因为那时候动画特别火嘛，然后就一直在看动画，然后接触就是在第一季完结之后，然后突然就是听他们说啊，他是真人也是有演唱会的，然后就开始接触，然后也有学他的舞什么的。 其实最早是他们的宅舞入坑， 对， 确实啊，那个那方不方便透露一下，大家支持的都是哪位小姐姐的？最喜欢的 彩彩， 两位都是， 两位都是， 两位都是彩彩。 我最喜欢的是南球 啊。那明月同学，你是比较喜欢哪一种性格的？ 我喜欢那种类似于杨静华那种性格的吧。 你不要在节目当中搞事。 突然搞事， 突然搞事，这个话题让还过啊过啊， 开玩笑 啊！我们也提到这个应援是需要这个应援棒的，是不是荧光棒的？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为 Love Live 打 call 的话，它的这个颜色会有特别的要求吗？就比如是不是我，比如说我支持的是小鸟，我就要用这个绿色。 白色， 然后我要支持这个果黄的话，我用橙色，会有这种特定的，什么海银应该是蓝色是吗？ 对， 它会有特定的这种，每一个人的应援色。 应该对，每个人的应援色是有的。然后在歌曲上的话，就除非是主 C， 就是说 Wonderful Rush 是小鸟主 C 的话，也不是必须要换的，就是你想换的话可以换成白色。然后像有一种就是必须换色，在那个靠本上写的话，就是像比如说 Simulation 的橙色，然后普光的时候会有九人的换色，这都是一些靠本里就必须的。其他的话就是在歌里面就是自己支持两位小姐姐就可以中的他们的颜色。 哦，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选择荧光棒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讲究，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那首歌，它会有一个白色转成橙色的这么一个转换，就跟我们的就我们因为这个棒子就是属于白色橙色并没有挨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换色的时候好像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到的，是会专门买一些。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就是像我手里这对儿是我在差不多去年吧买的那个 KBX3，它是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于这里有一个能照到吗？然后有一个可以通过那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给它一这样，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可以通过 iPad 或者 iPhone 来给它进行一个它内置存储颜色的一个替换。就比如说我是 好高级啊， 你觉得好高级啊？ 比如说我去 Muse 那个演唱会，那我就可以给它改成酒色的，就这样。然后比如说可以 在用在别的场合的时候，可以用、嗯、用这个程序给它调成别的颜色， 嗯、 也可以继续用。 嗯，哇哦！ 所以说，嗯，咱们俩今天就先凑合凑合，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对，反正对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这个技巧才是最重要的。 对，嗯、还是要手法。 对，刚刚大家也简单的通过那个视频感受一下，这种打 call 还是有不同的这种挥棒的方法的。 对的。 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介绍几个比较基本的？ 嗯，可以。 嗯， 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离打。 离打。 离打 就是。离打就是 这样， 这样子对吗？啊，我们可以先坐着来展示，好吧？等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去表演区来完整的展示一首歌。 就离打就是类似于这样，就。一首歌的情况下一般就是离打，然后比如说就是前挥， 我发现我和明月一脸茫然。 对，前挥就是这样， 就是要就是相当于速度是就是比如说离打是这个速度的话，前挥就是它的挥的频率要比它 慢一点。 哦，一个是打下，一个是打上，是吗？ 是， 对， 下 离打，对， 上 下 上，一个是在头这个位置。 对，这个位置， 因为就比如说要在台下的话，让小姐姐看着就举高一些。 嗯、 哦，那 这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的。 一般都是要举过头， 基本都是举过头的。对，这样这样对。 嗯 啊，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上举，就是 上举， 在那个 simulation 的它大间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啊，哎，好像有个叫什么上升气流，是这个意思吧？ 对、 啊、 对， 就 是 这 个。 就是 嗯、一， 对， 四， 嗯、啊。 哦，这个它是用打出去的，然后再往上走，对吗？然后打出去， 它可是利用手腕那种有一个甩腕的动作， 对 对, 对、嗯，然后就往上挥。 哎，这个动作我觉得非常酷哎。 然后还有礼跳，就是礼跳应该就是属于一个礼打差不多，它。然后还有礼跳，就是礼跳应该就是属于一个礼打差不多，它是 顾名思义加上了跳跃的动作， 就是快，就是快。 你跳 了， 嗨， 要蹦起来，要跳起来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跳配合喊喊，有的时候可以不喊， 也可以不喊， 对，是可以的。 在凳子上就不跳了。 嗯， 然后还有那个 BBPH 的， 对， 这就是 个。 好像经常能在那个就是弹幕当中看到大家刷 PPPH， 但一直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也是应用 在那个副歌之前， 副歌之前， 等会儿，对，应该是副歌之前，就是他。一般是四拍或者八拍，然后就是，哦，前三拍，哦，然后第四拍，嗨，要跳起来， 跳起来， 嘿， 嗨，对， 哦， 嗨， 对，然后根据歌曲就是速度， 嗨， 速度不同就有快有慢， 嗯， 然后一开始原来是这前三拍好像是有一个特殊的动作， 嗯， 但是后来就是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是慢慢就消失了， 嗯， 哦，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是比如说放在下面，哦，三拍，然后嗨。也可以是， 哦， 做一个转， 哎，感觉好像有一些小伙伴在就是哦的时候，他那个手上好像还有一些细微的动作， 可能 会有转棒， 转棒， 啊， 转棒， 就这样转棒， 啊， 这样转，这样转， 但是不转也是可以的， 是吧？不转也可以，他这样转情况下容易打到棒子上， 嗯，对啊。 就这样容易敲到棒子， 就 然后就是还有那个 GT 警报， 嗯， 就是会在那个有可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 PPH 之前会加上那个 Say No， 嗨嗨嗨嗨嗨嗨，哦嗨，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也会有一个来带领大家喊 call 的这么一位， 嗯，也会有， 对， 就基本上在 live 上， 好 多人都在喊， 嗯， 对，在 live 上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所有人都 一直在喊，对， 嗯。那掌握这几种打 call 的方式，是不是基本上一首歌可以撑下来了？ 嗯，对，差不多， 对，差不多的。 我们再来简单的利用一分钟时间复习一下，好吧？ 好， 最简单的离打是不是？离打， 离打这是。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这个 那个 前 挥，那个 前挥， 前挥，嗯。 其实就是你说一下，如果一般是副歌的话，还有一个快挥， 快挥， 对， 嗯，这就是比较快节奏的歌曲， 对 对， 会这样打 副歌和快挥。 然 后 这个是 上升气流，上举，然后礼跳就是礼打基础上加上跳， 跳 嗨， 哦，有的时候会喊， 嗯，然后 PPPH 是 噔噔噔， 嘿， 噔噔， 嗨，是你自己唱， 自创 高本， 哦，不是那个是怎么着， 就是 哦嗨。 对，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好， 其实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表演， 感谢三位。 哎，我觉得三位可以就是先大伙儿派一位代表当做老师， 对，指导一下我们 对，指导一下我们。还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嗯， 再次介绍一下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应援文化爱好者七锦，还有我们的子成，还有我们的萌苏，欢迎三位。 再次欢迎三位。嗯，刚才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这个电台的播出系统它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属于我只要想把三位的这个嗨嗨的声音录上，我就要开话筒，但是一开话筒大监听就听不到声音，所以 对，就听不到音乐。 其实大家刚才听的是一个消音版， 对， 消音， 其实现场呢加上嘿 应 嘿嘿嘿、 对， 节奏感特别的好， 嗯，大家都是非常卖力的在打 call。 对的。 那好吧，那就不用多说了，那明月学员你先 上 了。 好，那我上了。 哎，我发现你没有上一次那么抵触了呢。 哎呦，来吧 好像已经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悸动。好，那我们来就是派一位代表当老师好不好，然后剩下两位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可以当做讲解员来解说、好不好。那我们的这个七姐是现场的教学老师哈，那我们的这个萌苏和子成就留在我们的嘉宾区给大家讲解。嗯，先从哪边开始教学起呢？还是从最简单的动作好不好？嗯， 好，最简单的动作。 明月，你可以就是你们两个说话可以用旁边的那个麦克风。 好，最简单的动作，离打啊，咱来开始一下。 嗯， 来，就是从前压一拍开始。 来，你们两位来给砍个拍子好不好？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像但好像不是按这个拍子喊的，好像。 啊，好嘞，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其实这个不是很难。 对， 这 个不是很难。来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做这个动作，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离打，像刚刚就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要越打越快了，有一些 啊，越打越快， 要跟节奏，对歌曲的节奏，就是重拍。来，谁唱首歌？ 唱首歌，咱们跟着这首。 来来， 好的，下面让小美。 啊，没有没有，来来继续继续，刚刚离打吗？ 这歌很慢，这个如果 应该上升气流 的话，可以用上升气流打，对，这也是可以。 好，现在二号学员要上场了，我现在已经垫上一首歌啊。好 好 好，来，好，我们刚才学的是， 刚才学的是我们的离打，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的老师再教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前挥吧。 前挥，好，来个前挥。 大致动作就是前挥收回来， 前挥收回来， 收回来， 来可以 前挥 收回来。 对 的话来说 哈，挥出去的时候呢，要用一些力收回来，可以不要说就是非常猛的就往回收，还是有急有徐的，就是 不要五十步向百步好吗？ 向前是发力，向后就收回来就好。 没有，他在嘲笑我。 哇，真的是特别硬。 咱们好好学习，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好， 行，收回来，也不用非要多使劲，因为 就不用多使劲，就很平常的那种就好了，就很平常的那种， 平常，就是很平常的力度就好。啊，画风，对，就这样就好。 两位不要停了，解说不要停， 解说不要停，来，解说继续。 我感觉就是前挥跟离打都差不多，然后可以学下快挥，对吧？那个快挥， 咱们换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快挥。 快挥就是对 前挥的速度再加快， 对节奏比较快的那种。 部分是在副歌阶段，所以我们一般是手举的高一些。 哦，手举的高一些。副歌阶段谁唱首歌？副歌， 不要为难人 家 好吗？ 这五音不。 这密室尴尬，这就 五音不全，没有办法。 快挥， 快挥， 我们已经学会了，老师。 好，那咱们继续。 好， 然后 上升气流， 对， 上升气流就是适合比，对。 其实这个动作没必要说非得使劲， 就不用使劲，就是那种非常平常那种，就是往上挥就好，对，平常往上挥就好。就像刚才那首车祸的 Snow Foundation， 一定要跨一下打出去，然后再向上扬，可以这样。 老师，我可以带一些就是头部的动作吗？比如说， 尽量不要，因为容易 好入迷啊，感觉好入迷， 当成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事故， 对，容易出现事故。 老师，我觉得这样更走心， 注意力，对不起。 可是一场演唱会要四五个小时，你这样下来之后颈椎没有问题吗？ 好吧， 李跳， 咱们的李跳就是在李打的同时， 嗨， 这个词合适吗？ 那小姐姐可以先歇一会儿，然后 就是 跳 起来， 二一，对，这个动作非常可以。明白同学，这个动作，因为是一般是就是速度会稍快一些，然后这个动作也是尤其需要注意，不要跳快了，越跳越快就容易 出事故， 非常的不好。 然后那个 PVPH， 然后 PVPH， 对， 就是嘟嘟嘟嘟，嘿，前面突突去掉， 就前面没有突，就是哦嗨，对， 嗨， 不是 PVPH， 嗯，嘿， 杂音去掉， 哦嗨， 哦嘿， 对， 哦嘿，其实是一个哦要三拍，哦嗨， 哦 嗨， 哦 嗨，哦。嗨哦嗨哦嗨哦嗨， 开心， 冷静， 好， 冷静， 好了，咱继续。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一直想说的，就是在副歌阶段通常会加的那个夫妇和夫啊夫啊， 夫妇 就是 夫 嗨， 不是，老铁淡定， 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副歌的时候要做团徽嘛，第一个八拍。一二三四，然后咱们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 哦，就是第八下一般会加一个夫妇，然后第二个八拍，二三四，然后四个夫，就是夫啊夫 夫夫， 然后那个对，然后连起来念就会 夫 顺序。 我之前就是听呆打 call， 我一直以为是呜呜， 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配上那个快一些的歌嘛，然后就是连起来念，就是把字儿都吃了，然后就剩下一片，就是那呜呜。 对，就听起来就是像大家在发呜的音。今天我才知道是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 越来越快，咱们 呜啊呜啊呜啊。 FF 团的吗？可以烧了吗？ 呜。二三四五六七，呜。 夫， 很快呢，其实 就是按照自己的每首歌自己节奏来，有的歌快，就是比如说这么那个一二三四，然后有的歌就会稍微慢一些，但是实际上效果上不会差太多，只要抓住了节奏，然后还是根据我们那个考本而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官方或者非官方的一个考的一个差不多是模范的一个集合，就以一种文字的形式给它写下来。当唱到哪儿跳到哪儿的时候需要做一定的动作。 考本是大家自己写的吗？ 现在只能说是官方或者非官方的集合，因为有一些歌一开始是没有明确的考的，但是后来就是比如说 粉丝， 对，然后大家就是、那个、 自己去 用的人越来越多，也就相当于一个半官方的一个。 比如说就是你非常喜欢一首就是小姐姐新出的歌曲，然后呢你就给这个歌曲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拷本，那这个拷本就会广为就是也属于半官方的吗？ 不是，这个东西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给他写了，那你要看大家接不接受，那么他比如说出了新歌他势必会演出，然后也会有翻唱翻跳，那么你就要去看大家在这些场合会不会用，比如说你把这些告诉你的我的同学们，然后再去传播，比如当大家都认同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就是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就会考虑到大家都这么打，然后又考虑到他在官方没有一个明确的过程，就会把它写进来。 那现在有没有就是大家自己原创的这种拷本，然后还广泛流行了起来？好像比较难，大家比较认可现在就是类似官方的这种，是吧？ 现在应该说是比较少吧，基本上来讲就是官方出的比较多。 现在还有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练一练这个 Snowhalation 的前面的一小段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的老师来带着我们两位学员简单练一下。稍微练一点点，因为时间有限嘛。 你要用什么颜色？ 当然用白色了，对不对？ 就白色换成橙色，刚才就出车祸了。 对，尊重原曲。 这个是白色吗？ 是。 有点偏 着。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 喊，再喊个拍子。 来唱一个。来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 我五音不全，好吧。 五音不全，五音不全，五 音。没事，我们就喊拍子好了。 你心里的那一把弄清楚嗦啦嘎啦呼嘿嘿哒咪哒咪 复复复复 我试试啊，我试试，我试试，我放一个曲子。 谢大家。不知道我们两个是不是今天又掉了，掉了不知道半声。哎，我觉得明月有一点 freestyle 的感觉。 怎么了？ 就是 即兴吗？ 对，非常即兴啊。 开心就好了。 嗯，不知道屏幕前大家看的是否开心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七锦，还有我们的萌苏子成哈，就是 感谢 对 三位导师。 其实感觉还行，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还算比较友好， 比较友好。 嗯， 后面有一些 比较难 的，对。 但今天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示范特别难了。 对的， 那下回我们可以，今天是初学者班，下次是进阶者， 进阶。 是，如果说就是大家想来系统的学习这个考译的话，几位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嗯，可以去看一下考本，就是应该就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咨询里面都会传一个文件， 嗯， 就是里面几乎包含着就自己喜欢小姐的歌， 嗯， 然后呢上面就会有比如说离打离跳什么，都有东西写清楚了，然后会有一些跟唱什么，它会在底下给你标上，然后可以就根据那个，然后听着原曲去练一下。 嗯，好像网上也会有好多视频，是不是？ 嗯，对， 会有教学视频。 有教学视频，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时候该干什么。 对， 就这个还是就是比较直观的感觉，看视频 的 话，嗯，没错。其实包括我们提到，就是在演出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礼仪嘛， 对的， 就是像应援文化，它也是有一些应援礼仪在里面的。那就是我不知道几位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一场演出当中需要注意的都有哪些呢？就是大家就是要注意的一些应援礼仪都哪些呢？ 嗯，比如说就是注意分寸，就是不要过激。 那像刚刚明月这种 freestyle 没关系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可能会很累。比如说他在那个上离打的时候可能会摇脖子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入戏，哇，很为我的偶像加油，哇，开心快乐， 对。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我们应援去应援嘛，有一个就是带着热情去，很非是应该的，然后。就是注意不要太过激烈了，第一方面是容易导致自己就是比如说在一个 live 里面疲劳的特别快， 嗯， 然后或者是给旁边人带来一些就是 困扰， 不太方便， 困 扰， 对， 嗯，所以就是大家虽然在演出当中非常开心非常嗨，但是也要考虑到就周围还有其他的小伙伴， 对的， 对， 就是在自己开心快乐的同时也不要给他人就是造成一定的困扰或者是麻烦， 嗯， 这样才是最好的。 嗯，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请大家不要模仿我哟。 就是我都不能往你那边看见嘛，一看我就想笑。 我还没有说你， 为什么？ 没事。 但你知道，就是他那个里跳的时候，我不敢跳，你知道吗？ 啊，我明白。 对， 我也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就是播出事故 啊。 然后请大家就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是吧？ 对，因为我跳的比较含蓄，就是属于半滑水的状态，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啊，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就这个应援对于粉丝和偶像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意义，好不好？就几位犯上 Muse 之后，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你们为他们应援，你们自己。嗯，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就说会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一些影响？就是在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 嗯，就是说可以，就是毕竟他们在日本，然后那个我们也看不到他们， 嗯， 可能会在家里就是打打call应援一下，就是让小姐姐们知道，就是也会有我们，就是给他们去加油，给他们去应援。然后让他们知道还是有人去支持他们， 嗯 嗯， 然后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就是应该算不上安慰，就是一些鼓励，一些支持， 嗯， 就是要知道就是在台下或者在转播厅里面会有很多的人去为他们应援，为他们打call， 嗯， 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在愿意给他们去应援， 嗯， 让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在台上可能会就是表演嘛，对， 嗯，那我们的萌苏呢？ 其实就是在喜欢上他们之后，也是自己学习里面，因为是还是在小学生，所以在学习方面，有的时候学不下去了，会想到那些小姐姐。 嗯 嗯， 就是算是给自己一个动力，是不是？ 对。 嗯，那我们的七锦呢？ 嗯，其实我主要就是和子成差不多吧，我们两个都是在一起，然后因为应援认识， 嗯， 然后和他的心态也比较相似，主要就是。因为犯上了 Muse 之后，然后才在就是一些事情上啊，然后怎么说呢，算是在应援的过程中既为他们做出这个， 就是他们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心意吧，我觉得 做出自己一点点心意， 嗯， 然后也为自己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这个 偶像吧，还是他最初的含义， 嗯， 就是自己所喜欢，然后所 带来快乐， 对， 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快乐，然后 其实偶像如果要是看到粉丝能对他们做这些的话，他们也心里肯定是很开心的， 没错，嗯，所以这也就是饭偶像也是应援文化的一个意义所在，是 不是？ 对的，对，嗯，就是双方都可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嗯， 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6，再次感谢我们的子成、萌苏和七锦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 谢谢，谢谢三位， 谢谢， 嗯，如果您听到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佩戴我们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哟。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啊，那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B 站上面的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及每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啦。 嗯，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刘明月。 我是左小美，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啊，就是经常会有小伙伴说，说那个许可同学去哪儿了，明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许可同学了，所以希望明天晚上8点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 嗯， 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晚安。